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外国客人8月7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到达平壤的外国客人有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欧洲地区筹委会共同主席、瑞典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克里斯特·隆格伦及其一行，以乌拉奥布兰特为团长的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典筹委会代表团。